头发树。从前有一个年轻的皇后，她的头发很长很长，很黑很黑，美丽极了。有一天，皇后坐在窗口梳头，忽然飞来一只青鸟，停在窗台上叫喳喳：“皇后，皇后，把您的头发给我几根吧。”皇后一听发火了：“哼，一只小小的鸟敢要我皇后的头发。”她把手里的梳子朝着青鸟狠狠地扔去，把青鸟打伤了。青鸟在窗口飞了三圈，一边飞一边叫：“秋天来了，树叶就掉，有件怪事儿等着你瞧。”秋天来了，树上的叶子一片一片往下掉，皇后的头发也一捧一捧往下掉。到了冬天，树上的叶子全掉光了，皇后拿起镜子一照，她的头发也全掉光了，那个样子别说有多难看了。皇后伤心极了，整天大哭大叫。后来皇后听说有一个地方有一棵树，不长叶子，只长头发。这棵树上结的籽儿能叫没头发的人长出头发来，她就派了许多人去找这棵头发树。他们哪儿都跑遍了，头发树没找着，倒把皇后没头发的事儿传开了。全国的姑娘都笑话皇后，还编了两句儿歌：“皇后，皇后没头发，脑袋像个大冬瓜。”你唱我也唱，让皇后知道了，她一生气下了一个命令，把全国姑娘的头发全剪了。有个摇蝉的罗公公，看见姑娘们给剪了头发，都在哭哭啼啼，心里非常难过，就摇了船去找头发树，身边带了一只小布袋，小布袋里装了99颗红豆，在路上当饭吃。罗公公摇着船，大河里走，小河里穿，忽然飞来一只青鸟，对他说：“我累了，让我在您的船上歇一歇。”罗公公说：“好啊，你就在船头歇着吧。”“ 我累了，给我点东西吃。”“ 行啊，我没有别的东西，只有几颗红豆，你吃了吧。”青鸟吃了红豆，吃了一颗又一颗，一会儿把99颗红豆全吃了。青鸟歇够了，吃饱了，就问罗公公：“ 老公公，您摇了船上哪儿去呀？”“ 找头发树去。”“ 啊，你给皇后找头发树？ 瞎，我才不给皇后找呢，我看全国的姑娘都给剪了头发，怪可怜的，我给他们找那棵头发树。”“ 老公公，您真是个好心人，我来给您指条路，您就能找到头发树了。” 青鸟一飞飞到罗公公的肩膀上，对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，就飞走了。罗公公照着青鸟指的路，摇着摇着，把小船摇到一座大山脚下。这大山脚下有两扇石头的门，关得紧紧的。罗公公照着青鸟教他的办法，对那两扇石门说：“ 石门开开，石门开开，青鸟叫我来。” 他刚说完话，两扇石门就嘎的一声开开了。罗公公下了船，上了岸，走进门去一看，真的有一棵大树，不长叶子，只长头发，这就是头发树呀。罗公公爬上头发树，采了许多许多种子，装了满满的一布袋。他走了这一家，再走那一家，一个姑娘给一颗种子，叫他们拿这种子煮成汤，往头上一擦，马上长出又长又美丽的头发来。全国的姑娘都拿到了一颗种子，罗公公往布袋里一瞧，还剩下一颗，就带回家去了。 皇后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就派了人到罗公公家里把那颗种子抢走了。皇后拿到这颗种子，把它放到嘴里，咕噜一下吞到肚子里去了。这可不得了，才一会儿她全身上下都长出头发来了，变得跟黑猩猩一样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